大家好， 大家好。咁今日咧就讲普京嘅统一党，不过未讲之前咧，即系新鲜滚热辣，梗系要讲讲呢一个咩啦？呢、這个俄国同乌克兰嘅嘢啦。不过再之前咧，就要提提大家，天文台发出寒冷天气警告啊。其实唔使警告，大家今日都知噶啦。不过 anyway， 我哋讲咗呢个咩啦？普俄而家最新嘅局势点啊？马丁成， 乌克兰呢个危机咧？咁大家都趁機撈油水嘅，即係烏克蘭你唔著數就冇所謂啦。即係好似你係 鬼叫你小國咩？ 唔係，你都係大，好大嘅，相當大啊！大過英國，大過法國，大過德國、意大利， 係 啊，個面積大嘅， 係啊，歐洲第二大國啊嘛。 咁美國咧就趁機炒作， 係。 梗係將呢件事炒大佢啊！ 普京又要威啊嘛！ 但係佢言過其實嘅 嚇、 啊，有一條消息就話係美國駐歐安組織嗰個大使啊， 係 卡彭特 係 喺個會議上面就講，佢話俄羅斯可能喺烏克蘭境內同附近咧集結190,000兵力， 嗯， 呢個係二次大戰以嚟歐洲最重大嘅軍事動員， 嗯。 咁其中咧有兩點係即係過咗噶啦。 嗯。 首先咧，嗰所謂190,000兵力就誤導大家以為係俄軍。 嗯。 其實唔係。 嗯。即係唔係全部係。 係，其實 部分 俄軍只有140,000幾。 係。 其他咧，你要湊夠190,000咧，就要拉埋叫做國民警衛隊。即係佢係唔係現役軍人嚟嘅？ 嗯嗯。 咁啊，仲有20,000幾咧，係烏克蘭東部嗰啲 分離分子。 我就叫佢叛匪，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烏克蘭係有呢個正式嘅外交關係。 係啊係啊。 啊，即係等於烏克蘭，如果即係講起台灣，佢都唔會話係有。有好嘅名詞嚟到形容噶啦，都係合法噶啦嚇。咁啊，此其一也。 嗯， 因為190,000咧，要搞清楚裏邊嘅成分。 嗯嗯。 第二咧，佢話即使190,000都係俄軍咧，都唔係二次大戰以嚟歐洲最大嘅軍事行動。 哦。 嗱，舉兩個例子。 好。 大家都耳熟能詳嘅就係匈牙利事件。 1956年。 1956年。啊，咁啊，首先蘇軍咧就75,000軍隊， 系， 同埋呢個2,500架坦克咧就入侵佢嘅盟國， 嗯， 咁跟住咧仲有後著， 嗯， 蘇聯嘅元帥啊朱可夫呢個名將嚟 啦，系啊，名將系， 啊，佢話宣稱咧已經將呢個匈牙利國軍啊， 嗯， 12個步兵師。2個装甲师同埋空军全部缴械， 哇，厉害喎！ 但系佢将呢成200,000人全部缴械，当然佢就唔止系75,000苏军啦。 系 10月23日以前咧，苏军驻苏匈牙利嘅5个师啊，本来系5个师，扩编成17个师。 哦， 咁啊，大家都知道一个师几多人噶啦。 系啊，系啊，系。 所以呢个就系多过今天。乌克兰危机 系 俄罗斯嗰啲兵啦，咁第二次咧，仲有一次 系捷克啊， 就1968年啦。 系 呢次就威啦，唔单止系苏军、华约啊、华沙条约国家，其他几个国家咧 有份 嘅，就联合入侵。 嗯， 佢以军事演习嘅名义 系一夜之间 入咗几多咧？ 系 200,000。呵呵20,000華約的軍隊和5,000輛坦克， 嗯， 就鎮壓了布拉格之春。 嗯， 啊，這兩次蘇軍的侵略比普京的演習更大得多。當然我們回過來又要說， 嗯， 當年的200,000蘇軍或者200,000這個華約的軍隊和當年蘇軍300,000+相比，是很小的比例。咁今日就唔同，今日俄軍即係據佢自己稱啊，係100,000+啊嘛。咁 所有軍隊啊嘛， 全部佢陸軍係得20-30,000啫嘛。 哇！ 佢海軍、空軍仲有咩航天軍？ 係啊係啊，火箭軍。 係， 唉， 咁冚冷加埋佢如果真係有190,000咧，就呢個比例相當大。 係。 就是、因為佢全部地面部隊嘛。 或者呢個時候問問啊，阿劉博士啊，劉博士點睇啊？係係，即係呢個俄烏之間打唔打得成啊？ 梗系打唔成啦即系实际上你要睇咧，就睇话俄罗斯要达到咩目的，乌克兰达到咩目的，美国要达到咩目的，欧洲达到目的，要从佢哋嘅本身嗰个根本利益去睇呢一次呢一场欧洲嘅大戏嘛，系嘛？大家都系有一个自己嘛，即系你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咧。普京的目的呢是至少第一、就是说、保住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子的地盘、这个是最低目标最低目标、因为这个是记得的嘛、克里米亚那部分呢要这个欧洲和美国承认呢又不可能了但是那里已经没有问题了他已经食定那个了他现在就是乌东、现在譬如说有两个州啦、两个州他现在俄国的杜马即是他们的国会呢、就会要求他承认他独立但是普京就否定了嘛。如果你承认了你不就是违反了旧的和新的明斯克这个协议嘛那你 对自己俄罗斯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嘛。即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最低目标最高的目标呢就是使到北约向东扩的那个所得的地方呕返出来嘛。首先要呕你要答应乌克兰唔好入去，跟住咧你要退翻去97年华约同埋苏联前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呢啲，你要退翻去嘛？咁呢个一定唔可能噶嘛？而家最多咪攞翻一个乌克兰唔俾加入北约，咁你乌克兰点解要加入北约咧？因为你加入咗北约嘅话，如果你俄罗斯打佢咧、 啊， 北约就一定要 出手啊！ 兵噶嘛，系啊， 三十个国家。 系啊，咁实际上你而家普京系就系话你唔俾佢加入嘛，咁你而家就系、是、我觉得咧美国同埋北约咧最后咧都费事惹呢个麻烦，就变成一个不战不和，即系话唔加入又唔话唔加入一种状态咯， 即系模糊状态。 系模糊状态啊！ 咁普京系咪成日即系俄罗斯谂住即系一路陈兵边境，因为佢会退兵咧？即系点样完咧？呢间嘢因为唔完嘅，一路咁拖落去，好似啲疫情咁啊，系咪？ 呢、這个就系先头阿马兄讲嘅，就系、是、最关键就系乌东嘅局势点？乌东嘅亲俄武装力顶唔顶得住？如果佢守得住嘅话，佢就唔使陈兵噶啦，因为陈兵好大费用噶嘛，天王地 好贵噶。 系啊。 咁啊，而且即系你就快又融雪啦，其实真系好难打嘅嗰场仗。 系，一到融雪就更加冇得打。 系啊， 融雪嗰个月咧就系冇得打嘅，因为啲地都烂晒嘅，系冇得打嘅。而家仲可以打， 系 融雪嗰两个月就系冇得打嘅啊。 系， 咁当然啦，而家系现代战争啦，而家唔系打陆军嘅战争，而家系根本就系、是。大家系超视佢噶嘛？大家射导弹、射呢啲嘢噶嘛？但仲有一个核武嘅威胁喺度嘛？大家知道，五个常任理事国五个核大国啱啱先签嗰个共同声明，话核战争系打不得、打不赢、不能打。咁你啱啱美国、俄罗斯加中国五个加埋英国、法国签咗呢份嘢，即系大家都话一定唔会打仗噶啦。咁实际上而家就喺度演戏咯，我就系咁睇啦啊！ 即系讲还讲，要睇佢做咁啊！我同阿马恩赐头先都倾过，就话俄罗斯国防部讲呢个19号啊， 系 话普京亲自指挥一场战略威慑力量演习，就会发射呢个弹道导弹同长导弹嘅，咁仲即系唔系暗示啦，就明示啦， 系 因为。嗰、那個總統發言人啊，俄羅斯嗰、那個即係等於係普京嘅喉舌啦。呢、這個佩斯科夫咧，佢就披露，佢話演習嗰陣時咧，普京就會出現，係咁啊！大家都知道，仲要帶埋嗰個好著名嘅核手提箱啊，咩紅色按鈕啊等等。咁咧，我哋就討論就諗住即係。核彈咧就唔會帶入去演習場地噶啦， 但係假裝射咧， 即係個 叫做练习弹弹头啊，就会嘅，会射，因为佢话咦系击中目标啊嘛，啊咁就算系个胶嘅都要打一打， 系 咁至于佢重点提到个核手提箱， 系 就话普京亲自去指挥， 嗯， 咁应该系模拟一次 即 系 真 打击， 系 啊，佢走晒呢啲程序，密码输入， 系， 只不过弹头咧唔系核弹头，最多系咁嘅啫， 系啊， 咁所以咧，头先阿刘博士话签条约还签条约，声明还声明，即系实际上咧，佢呢个演习咧， 系 就系赤裸裸嘅核讹诈， 啱 啊，啊，佢就话， 即系话我已经做好晒噶啦，要打我同你打过噶， 佢。 即系阿兄啊啦，我想插一句，即系咧，其实咧，普京而家咧系有两张黄牌嘅。第一张黄牌咧，佢有天然气，即系佢卡住你欧洲嘅能源。咁你当然啦，你可以买其他噶啦。咁呢个系一张黄牌。第二张黄牌咧，就系佢嗰个高超音速武器。咁喺呢方面咧，马兄你又更熟悉啦。佢呢次阿普京佢嘅演习咪最主要系就系射呢两样嘢，一个咧就系地基嘅，一个空中嘅。呢、這个喺而家系领先美国嘅嘛，咁啊更加领先呢个北约啦，唔系更加领先欧洲啦， 嗯嗯 即系美国而家啲美国都未成功， 嗯、 反而佢咧，佢喺呢方面咧系领先，咁佢咪喺度威紧咯。 嗱，咁我哋曾经简单解释过一次所谓呢个 高超 音速武器， 系 呢样嘢咧喺技术上咧系冇任何呢个难度嘅， 系 啊就系、是、睇你。第一，你需唔需要去發展、 嗯、 用呢種方法？第二咧，你會唔會抌錢落去？ 咁發展 係啦。 上一次講過， 講過 要上到去超過大氣層，要打翻落嚟噶嘛？要 即係美國點解話即係落後於佢？仲有即係一直以嚟咧個試驗階段咧都唔嗲唔掉， 係 啊，即係撥幾百萬。千几万咁样， 嗰啲唔系钱 嚟。呢啲系等于系电脑上面嗰啲模拟嘅试验啫。 系， 即系，但系呢样嘢咧，其实喺整个核武库里边， 嗯， 甚至佢常规都计埋咧， 嗯， 佢嘅作用咧唔系咁大嘅。吓，即系等于所谓弹道导弹、 嗯、 打航母，弹道导弹、 嗯、 打军舰， 嗯， 点解美国唔玩咧？即係佢有佢嘅道理，即係佢認為呢味嘢咧，佢唔值得去玩。咁、 嗯、 你話你呢樣嘢叻過佢，咁你咪叻過佢咯。 你軍艦少噶嘛，我有七大艦隊咁。 唔關事 嗰樣嘢，即係我冇乜必要打你啲。 美國認為即係彈道導彈打軍艦甚至打航母呢樣嘢咧，意思唔大。因为七十年代已经玩过了，觉得不好玩，咁即系大家一回事啊。但事实上咧，喺应用上面， 嗯、 就个个都话喂，我打到啊咁，啊咁人哋话你话打到啫。佢问题最重要一样嘢，武器嘅威慑力咧、 嗯嗯， 一个就喺战场上真用啊， 系啊， 嗰啲就冇得花架啦。第二个咧。你话你研究咗呢种新武器出嚟，人哋要惊， 你要试下咯，试 唔系人哋唔惊，咁你就失去咗呢个威胁嘅力量嘛。咁所以而家话普京嗰两样嘢，其实嗰个所谓高超音速武器咧，应该未上嗰个档次，即系未上到石油武器， 天然 气 武器， 天然气武器，未上到嗰个档次，反而咧，普京就核武器。是他唯一可以拿得出来 是 摆得上台面的。 人家怕的。 因为他真的有那么多。啊、你不要说他现在经过三十年他那个在电子战方面 是差了。 是 但是如果他真的用的话呢 是 那真的懒埋死的。 哦、 但这样东西呢是只可以讲不可以用的。 是这样吗、 啊、你一用就已经不得了。是吗咁仲有最後我要講一句咧，俄羅斯佢我哋一陣講嗰個主題就係統一問題啊 ，United Russia 個統一咧就係重拾輝煌，稱霸世界喺呢個大棋盤上邊咧，烏克蘭啊，只不過係一個卒仔啫。 哦， 係 呢、這個大棋盤，你就算攞咗烏克蘭，我算你烏克蘭好似白俄羅斯咁投曬降啊，瞓翻低啊，你都無保於佢重拾輝煌嘅，因為重拾輝煌嗰個量係相當巨噶嘛。 解唔係沙皇時，即係你翻唔到去蘇聯嗰個時代噶啦。 咁但係而家為咗烏克蘭呢個局部嘅問題， 係 你居然核武器都要攞埋出嚟，又核按鈕啊咁，即係。你話曬都係超級核大國嘅領袖，你唔使好似金小三咁樣喐啲就話核武器啊， 係 嘛？ 即係馬兄啊，我又有一個諗法喎，即係我覺得咧就係、是、嗱，你烏克蘭包括白俄羅斯咧，其實咧都係斯拉夫人，即係實際上咧，而家烏克蘭嘅基礎咧就係、是、俄羅斯同埋白俄羅斯嘅佢哋嘅。係 啊，我哋講咗好多次啦。 即係我覺得未來咧，斯拉夫人嘅大家庭。一定是重組 的，那你就搞錯 了，不 行的，那你就搞錯得很重要了。 一會兒我們聽完歌11點回來再說，劉博士，夠鐘要聽歌了，那這是蘇聯歌曲來的，叫做《祖國進行曲》，那11點新聞之後回來我們再談。 Бережем, как ласковую

好，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先提提大家啦，天文台发出寒冷天气警告嘅，咁啊喺直播室就有马鼎盛同马恩赐，喺电话就有刘兰昌博士嘅，咁啊继续我哋讲翻个主题咯，普京统一党啊， 点解要攞呢个做一个话题咧？ 系， 即系普京执政以嚟咁多年咧， 嗯， 佢喺意识形态上面咧，佢同佢嘅老板叶利钦， 嗯， 就是背叛咗苏联共产党， 嗯， 又抛弃咗，甚至宣布苏联共产党非法， 嗯， 解散， 嗯， 咁但系佢冇咗共产主义呢一条咧，佢有乜一个乜嘢东东嚟到代替咧？咁 系 啊，咁佢就揾咗呢个民族主义啦， 嗯， 所以佢呢个党咧。俄文我唔知点讲啊，中文咧叫做全俄罗斯统一和祖国党， 系 简称咧就统一俄党啦，或者俄统党啦吓。咁啊，即系今日请刘博士嚟同阿恩赐兄大家就倾一倾。首先，佢呢个统一嘅范畴喺边度？点样算为之统一？系而家惊国内啲少数民族或者系分离主义唔统一咧，还是？即係想恢復翻 沙皇時代， 唔係首先恢復翻蘇聯時代先， 係再追翻， 然後即係 追熱翻 去夢想，即係發翻沙皇夢。咁啊，此其一也，即係統一。我哋要搞清楚普京到底想統一乜嘢。 係 第二咧，祖國黨 係 啊，呢、這個祖國又可圈可點。 係 因為頭先我哋播咗一支歌，就 係、 是、蘇聯嗰陣時嘅祖國歌。 係 嚇。即係你個祖國到底係三色旗沙俄時代嗰個祖國， 嗯， 啊，甚至係再早啲咧，咁啊，蘭昌兄話：咦，基輔羅斯喎、 哦，哇，個幾世紀嘅咯喎， 早啊嘛，咩叫早啊？ 啊， 你唔可以早點望早噶嘛，咁啊，劉博士早下啦。 係啊，聽你講講啊，劉博士。 我就覺得咧，嗱，首先佢一定係大俄羅斯啦。因为其实呢佢俄罗斯里面呢佢仲有好多好多嘅共和国。 是啊。 佢即係话佢係佢唔单止苏联係一个加盟共和国嘅一个联盟，即係联邦嘅体制，即係好多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咁、 嗯、 佢就係俄罗斯佢本身里面都有好多共和国。 唔係你而家講緊係今天嘅俄羅斯聯邦，定係講緊沙皇時代嘅呢、這個沙俄帝國？ 今天佢話今天 俄羅斯聯邦。 哦，我搞清楚先。 係啊。 咁、 啊、 而且你知道佢俄羅斯其實佢嗰個少數民族有好多好多噶嘛。 係。 非常之多噶嘛，你。 你只要看他边境全部都是。 是啊除了斯拉夫。 即是说以前不是他的。 全部下场都是。 咁在91年即是前苏联分裂之后、啊、所有那些加盟共和国离开之后、 嗯 宣布脱离这个前苏联解体之后、 嗯、 你俄罗斯里面同样都存在这个问题嘛。即係一直係分離嘅傾向嘛， 嗯嗯， 所以呢個普京就係要捻翻住成個俄羅斯， 嗯、 要將俄羅斯嘅所有嘅分離傾向要打翻低。 喂，其實即係講咗 幾仗啦， 唔係講來講去都係車神啫，即係佢已經分裂咗啦， 係啦， 係喺葉利欣手裏邊俄羅斯，佢其他嗰啲分離主義。都唔係好明顯啦、 啊，係啊， 係車神打咗佢十萬人， 啊、 又趕咗二十萬出國， 係 咁啊乖曬啦，而家 咪冇曬啦，因為 佢呢個統一仲有乜嘢目的咧？ 係 仲有咩敵人咧？ 係 車神咧，佢就唔係信東正教噶嘛，即係大家知道。 我知 啊，所以佢啊嗱，第一種族唔同，第二咧宗教唔同。所以咧，佢嗰個分離主義傾向係好強嘅。咁同樣喺呢一啲種族唔同、這個宗教唔同嘅共和國裏面咧、 嗯， 相當多啦。 係， 即係中亞世界嗱，你而家哈薩克所有呢啲全部都係信伊斯蘭教， 係啊，穆斯林 哈薩克啊，呢所有全部伊斯蘭教。 係， 咁你其實即係先頭我開頭嗰一節講嘅斯拉夫人， 你真係斯拉夫人、烏克蘭、白俄羅斯同埋俄羅斯啫嘛，嚇。咁你其他啲都裏面嘅好多都係其他嘅種族，即係其實就係伊斯蘭教嘅特別多，特別係中亞、西亞裏面嗰種。咁佢呢個普京佢有句名言嘛，你俾我幾多年，我就要還你一個大俄羅斯嘛。 俾咗二十年佢咯，已經係啊，俾咗二十年佢有啲咩政績咧？ 其實嗱，唔好講正唔正職，我覺得咧，嗱，你從呢一次東奧俄羅斯奧委會能夠撐翻落去，我都覺得佢都係唔容易噶啦。 嗰啲冇所謂嘅，啲運動員代表乜嘢嘅？ 唉，我委會好 金牌大國，未必係體育大國。 係啊，你而家實際上睇普京上嚟咁多年， 係 而家俄羅斯咧。從佢最低谷九十年代嗰時，即係二零嗰時候，個經濟完全崩潰，啲盧布一根本就係垃圾唔值錢，即係等於我哋四九年嗰陣時嘅金元券一樣嘅。你到而家咧就真正去翻全世界咧，就係三個國家話事嘅啫：中國、美國。同埋俄羅斯。 梗唔係啦， 歐盟咧， 唔係國家。唔系佢凭乜嘢话事先？ 因为有核武器咯。 嗱，你我讲一个数字俾你听。 好啊。 旧年中国增加咗30,000亿嘅增加量 ，GDP 嘅增加量，相当于美国加晒所有呢个欧盟嘅几个大国。你嗰啲咩英国啊、法国啊、德国，咪即系帮广东省一样？ 唔系咁睇噶， 你计实力噶嘛？当然你喺联合国， 普京有乜嘢实力噶？佢人均 GDP 有几多啊？ 喂， 如果讲整体印度都多过佢，韩国都多过佢， 韩国多过佢。 啊，你讲人均佢都10,000+美元， 系 咪去咗第三世界咁滞？ 分分钟香港多 嘅。喺世界上咧，能够成为大国三个条件：第一，国土你要够大。你冇國土，你好似印度咁，你人多，你咁細嘅地方，我去過 印度咩細啊？ 嗰座2,000多公尺嘅山上面都住滿曬人啦。 印度個面積喺全世界算大國喎、 啊。寸土寸金啊！第二樣人，第二咧就人口。你冇一定嘅人口。第三實力啦，實力就係經濟力、軍事力。你冇呢三樣嘢，你譬如講你法國你有幾大啫？ 你如果讲军事力咧， 你 讲军事力咧，俄罗斯嘅军事力一定唔得。不过我唔会喺今次讲，我另外会开个 box。 唔系，先头你少睇佢个高超音速。 当然要少睇佢啦。 你点解美国嘅参谋长连席会议米勒话斯姆特尼克时刻又到啊？ 嗱，有一句说话。 所以呢啲嘢咧系。一样嘢摆喺度，你从唔同嘅角度睇，有唔同嘅结论。 系，俾阿马丁食讲先。 有一句说话，想当初咧，中国买咗呢个乌克兰嘅阿良格号， 系 翻嚟，准备即系 而家嘅辽宁号 出大本钱去建立佢嘅航母战斗群。咁目标咧仲唔系话两三架？ 系 啊。起碼要同美國可以分庭抗禮。當時嘅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咧嚟訪問上海嗰陣時 候， 就公開又對住中國嘅同行，又當住媒體就講一句：話你哋想搞航母，我哋係全力可以幫你。你提出嚟。啊！你唔使問烏克蘭要圖紙，又唔使即係 買隻咁嘅舊嘢， 唔係藍載機啊嗰啲嘢，嗰啲對我哋嚟講都唔係秘密。 係 啊，即係嗰陣時中美關係仲唔錯嘅。 嗯， 咁講明一個問題，即係美國佬陰濕啦，即係佢驚死你唔玩航母啦。 唉， 你如果唔玩航母，玩第二樣咧，佢反而即係覺得你可能係超限戰。 係。 你如果是堂堂正正跟他拿航空母艦来争这个世界大洋的制海权呢， 是好 的，那叫做正中下怀。 即系你棋差一仗啊，搏手搏脚， 即系等于阿列根氹呢个苏联搞呢个星战啫嘛，咪搞到自己破埋阵。 刘博士，即系你话武器呢样嘢咧， 刘博士等先，等阿马鼎盛讲埋佢先。 一句啫，一句啫。即系你如果话我哋去商讨呢个武器咧，其实冇一个标准嘅，就费事去拗啦。咁啊，只系我哋翻嚟呢个主题， 系 普京同土恩统一呢个问题， 系。 咁咧，我哋谂起恩格斯老人家有一句说话， 嗯， 佢话咧，俄罗斯帝国想将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 嗯， 过去150年以嚟， 嗯， 佢呢个过去150年以嚟咧，恩格斯应该系 一百五几年 讲嘅， 吓，即系1700到1850啦， 即系18世纪以来啊， 系 话呢个帝国每一次战争咧，总是获得领土， 系。 咁所以咧，俄國沙皇門啊， 嗯、 沙皇門啊， 嗯、 就有一句名言係不斷重複嘅， 就 話絕不能喺俄國國旗升起嘅地方、 嗯、 再降下呢面旗子， 係即係佢攞咗唔俾翻你噶啦。 即係佢意思咧，俄國領土就只能夠擴張嘅啫， 係啊， 就唔能夠收翻嚟嘅。 係 其實呢句説話好有哲理嘅， 係 即係作為一個進攻性嘅國家咧，佢、 嗯、 嘅生命就在於。不停的进攻， 哦， 当佢进攻停止咗咧， 系 佢啲生命结束啦， 哦， 系啦， 喂，呢、這个讲蒙古人最啱，即系由成吉思汗开始咪咁咯，蒙古人。 马克思话你如果将一个鞑靼人剥开， 系 起码里边就是俄罗斯人。 咩话？ 啊，好啦，我又刘博士系， 系我又讲翻我遇到嘅件事情吓、 啊。好啊，好啊，好啊。 1991年我去莫斯科啱啱嗰时解体、 嗯、 一个俄国嘅官员对我讲，佢话从今以后、 嗯、 我哋只能够生活喺寒带、 嗯、 生活喺寒带、 嗯、 即係佢个温呢个温带呀同埋热带嘅地方全部冇晒啦，咁但係而家普京起码攞返个克里米亚嘛， 嗯， 系咪啊？當然你話俄羅斯人，咩沙皇有侵略性，嗰啲唔使講噶啦，嗰啲即係你 大家都知噶啦。 係啊，大家都知噶啦，嗰樣嘢。你而家關鍵係普京咧，我覺得佢咧就至少穩住咗俄羅斯，而家咧係向上行嘅。我係咁睇嘅啊。係 嗱，你話向上行咧，我同馬恩次提過唔止一次一個例子。 嗯。 就係、是、俄羅斯崩咗30年嚟咧，佢連一架千噸以上嘅水面艦隻都做唔出嚟。點解？就因為佢嗰個工業體系啊，從列寧開始，1920几年開始，佢崩咗咧，你想重新組合咧？個難度啊， 係 好大嘅， 因為佢嗰陣時成個蘇聯裏面有分工啊嘛， 當然啦， 烏克蘭做呢樣， 烏克蘭做船嘅， 咪咯，咁佢走咗啦，烏克蘭獨立咗啦，咁唔同你玩啦， 咁你再講咧，劉博士頭先所講嗰個温帶咧， 係 因為克里米亞嗰個塞瓦斯多波爾嗰個港口咧， 係温水 港，從來都喺俄軍或者蘇軍手裏邊、 哦， 即使佢係散咗以後， 係 嗰個基地。佢未放棄，仲係佢嘅。 即係名義上就係烏克蘭，但其實佢 冇名義啊！佢駐軍10000几人，啲海軍、空軍喺度噶。 好啊，咁啊呢個時候又夠鐘聽下歌啦。三隻小豬啊！呢隻歌不過係中文版嘅，唔怕聽唔明。 最难用稻草，气呀喝，气呀喝，温度。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533宗确诊，再有13名患者离世，涉及7男6女，年龄11个月至97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呢一名11个月女婴因为叉烧同埋持续抽搐，前日上午送往将军澳医院急症室，入院核酸检测呈阳性，病毒量比较高，需要插喉，之后转送伊利沙伯医院儿科深切治疗部，并处方瑞德西韦抗病毒药物，但情况持续恶化。前日中午心脏一度停顿，经抢救后恢复心跳，但仍然危殆，延至昨日夜晚大约7点离世。除了女婴，她的父母、8岁哥哥和孖生妹妹快速测试均呈阳性，整件事来得很快，个案已经转介死因庭。至于其他死者，大部分是年纪大、有长期病患人士。刘家宪呼吁，无论任何年纪、有没有长期病患的市民，都要尽快积极接种疫苗。中央支援香港抗疫的物资部分运送到港，包括国家捐赠的150,000盒抗疫中成药、超过450,000套快速测试包，以及超过700,000个高规格口罩。分管医疗物资保障工作小组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接受访问时说，今次疫情来得急，对物资和检测需求比较大。他感谢中央及时出手，给予很大的支援。他说，现时政府的工作是要有序分配物资给相关部门、机构和居民。至于快速抗原测试包，就要按缓急先后次序分派，优先分发给前线人员和院舍。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专车司机新冠病毒快速检测结果呈阳性，梁君彦已经进行快速测试，结果为阴性，身体无不适。立法会秘书处说，星期三立法会会议将会由梁君彦主持。根据立法会早前通过的决议案，立法会主席可以指定香港境内任何一个地方进行遥距会议。秘书处说，今日接获司机的相关通知，他最近翻工日期是上星期五，执勤期间一直有佩戴口罩。梁君彦现在已经居家工作，深喉唾液检测取得阴性结果才会返回综合大楼。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3.9%，但就业不足率就上升至1.8%，微升0.1%。去年11月到今年1月，有135,200人失业，人数下跌8,100人，就业不足人数69,800人。较上次增加大约3,0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最近本地疫情恶化，将会为劳工市场带来进一步压力。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的措施应该可以提供一些支援。劳工市场前景将会取决于本地疫情发展，社会各界必须要团结一致，配合和支持政府的防疫。政府的抗疫措施令本地疫情尽快受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市区气温介乎8至11度，新界再低1-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早上持续寒冷，星期三下午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

好啦，翻翻嚟我哋嘅广东广西，咁啊提提大家，天文台仍然发出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嘅。咁啊，好啦，继续啦，马丁。 讲到党、哦，真系要提提佢嗰个全俄罗斯统一、哦、祖国党。 啱啊！ 呢个党咧，话有几多党员？我同马恩赐嗰个资料就唔系几相同。 系啊， 你话有几多啊？ 2007年咧就有1,530,000。 哦，好在你话2007， 唔系而家冇咁多啦。 佢话现有党员系400,000， 咁你咪 虽然唔系好多，但系佢占据住国家同军队嘅要职。 系 啊，话呢个党咧系支持普京强大嘅总统政权， 系 啊，认为呢个政治稳定的保障和法制建设的基石，目标呢是国民产值翻一番，提高国防战斗力，提升俄国国际的地位和作用。咁呢个统一祖国党呢在议会上的选举呢一年年都不同的，有时就30%多，有时70%多。即是无论如何，佢即使是得票率不过半，但是都可以取得国家杜马的压倒优势席位， 是啊， 远远抛离第二位的等等。 是，这里我可以讲讲，就是去年2021年这个杜马即是国会的选举啦。咁啊，事前咧就有啲民意調查嘅，就係話咧呢個統一，即係俄羅呢、這個統一係呢、這個統一黨啊， 統一祖國黨 係最多嘅支持咧，唔超過30%-40%嘅啫。咁啊，普京咪驚啦。咁但係咧，結果出嚟嘅結果咧，就係佢喺450席裏邊咧，即係國會總共450席裏邊咧，咁啊有兩個講法，一個就話324席，一個係326席。咁唔緊要啦，都已經佔咗，總之係70%+以上噶啦。咁於是就有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即係原來民意咧對阿普京嚟講咧就越嚟越唔 like 佢啦，係嘛？即係越嚟越唔支持佢啦。咁就有一個西方就有一個理論，就話點解而家普京要搞咁多嘢咧？就係佢明知喺國內嗰個政治嘅認受性啊，就一路一路喺度減弱啦。雖然咧佢係能夠控制到攞到咁多席，咁有啲嘢直情話佢係貪污啊、賄賂啊、賣票啊，乜嘢嘅污糟邋遢手段都出齊啦。唔係你有乜理由民意支持你30%+，你竟然可以攞到70%+嘅國會議席？ 即係你話嗰個不滿意度咧， 係 近年 即係一路增加嘅， 唔係。近年喺呢個疫情之前咧， 係之前 我有幾年都去過俄羅斯， 係。 咁啊，同一啲 人傾過， 係同一啲唔係政要， 嗯、 又唔係媒體， 嗯、 就係一般市民同佢哋傾。 咁 啊，接觸嗰啲咧都係中老年，佢哋普遍咧就認為即係對普京失望。 係 點解咧？因為即係咁多年以嚟啊，普京好多許諾咧都冇兑現，特別係對呢啲中老年人咧，佢哋係。好怀念斯大林时代， 系啊， 甚至怀念呢个克里奥夫时代， 系 啊，咁可能咧又系同佢哋嘅年龄层有关系， 系， 即系嗰阵时正系佢哋嘅青春时代， 冇错 啊，咁嗰阵时咧苏联之强大啊，咁啊真系 系 吓到毛泽东要深挖洞广积粮啊 嘛，惊佢打过嚟啊嘛， 啊佢真系嘅，当时毛泽东揾林彪。徐向前等等葉劍英陳毅開會話即係今天如果即係俄蘇軍打過嚟我哋有咩諗頭咁大家都出咗好多主意但係呢大家統一嘅意見個共識係乜嘢呢即係蘇軍當時嘅機械化部隊都唔好講坦克師啦就講佢嘅機步師如果我哋想抵抗佢呢個機步師呢三个我哋嘅师都抵唔到佢， 一个。 如果你想包围佢，食咗佢咧， 哇！ 需要10个，需要10个。佢计过条数嘛，即系佢有几多坦克，有几多装甲车，有几多重兵器。我哋有几多先至能够顶住佢？有几多先至能够 包围佢食咗佢？ 咁但系讲到最后咧，系冇制空权嗰度惨。即系陆军，你仲可以话你有几多坦克，我有几多反坦克炮，有几多火箭筒，有几多马祖卡，系嘛？但系一计埋空军咧，嗰啲叫 死咯！ 根本壓到優勢。 係 啊，你嗰啲仲係米格十七、米格十九嗰啲粉，嗰啲佢山寨版，山寨版，佢已經係米格廿三、米格廿五，所以係冇得打嘅。但係而家係完全唔同，所以嗰啲中老年人咧， 係 佢會懷念 當年嘅威武嚇、啊，當年喺國際上咁有影響力。 但係普京已經講得好清楚啦， 係 佢話如果我哋俄羅斯人即係唔懷念嗰陣嘅強大咧， 係 你就冇心肝，係冇良心。但係如果你沉溺於嗰種懷念咧，你就冇腦。 咁 普京好清醒喎、 啊。係啊，唔係嗱，仲有一樣嘢啊，馬鼎盛就係話咧，普京其中佢嘅權力嘅一個好重要嘅支持者咧，就係東正教。而呢個蘇聯東正教咧，就係一個極端保守嘅公正教。如果你正式講教義咧，就比較上接近咗啲原教旨主義， 但係佢好愛國嘅喎、 哦，唔係佢又愛國啦，又要你信， 啊、 又要你信咩啦？即係佢嗰個即係天主教啦，或者基督教嘅 信仰。佢嗰個十字架加一環。 係啊，咁然之後咧，佢道德上又好即係好保守嚇、啊，你又反對墮胎啊，嗰啲嗰啲乜都乜，即係於是咧後生嗰班就好唔中意嘅。你年青人冇辦法噶嘛，尤其是你蘇聯即係解體咗之後，佢受西方嘅影響噶嘛。是不是咁但於是你俄羅斯呢即係呢個普京呢將呢個東正教捧返上嚟喺、啊、教育上啊喺媒體上呢嘅影響力大大增加嘅時候咁你點攞到年青人嘅票 呢好奇怪喎、啊、晚次、 啊 啊。我係同蘭昌兄一齊分享一下我去俄羅斯嗰啲嗰啲。 輪到你哋講。 係啦。去到教堂。 係。 我逢去到邊度一定去教堂。 係。 大細我都去。 嗯。 就發現咧， 好多後生仔， 有好多青年婦女，係啊，啲青年婦女虔誠到不得了， 係 或者係帶住 B B 去， 係 或者係即係一班嗰啲姑娘，你唔好話後生唔信，我就奇怪， 係啊，同埋佢其實而家傳統嚟講咧，俄羅斯都係男尊女卑， 哦， 仲犀利過呢、這個即係香港冇得比啊！喺香港嚟講咧，東正教人睇到已經覺得你唔對啊！即係你啲女人點解咁鬼惡嘅咧？咁佢又未去到即係穆斯林嗰個階段嚇，咁、啊、所以咧即係譬如好似有幾個女團嗰啲歌手啦，咪俾佢冚唪冚撳曬咯，拉鬼咗去坐監添啦。不過我冇講咁多啦，聽阿劉博士講啊，劉博士。 我覺得咧，即係普京而家嘅威望咧，係邊個俾嘅咧？ 係 美國俾佢嘅。因為美嗱，你實際上咧，你如果你按翻九七年嘅俄羅斯同埋呢個北約嘅條約，執行落去咧， 係 其實俄羅斯就完全倒向美國嘅啦。但係你問題你美國冇俾俄羅斯一條生路嘛？你一定要攣到佢死為止嘛？咁佢咪乾脆佢咪？帮你撑过啦，干脆佢咪帮中国结盟啦，实际上你普京佢已经唔系社会主义啦嘛， 佢绝对唔系啦， 佢唔系佢， 嗰阵民族主义啫嘛，即系话为咗俄罗斯啫嘛， 唔系佢， 咁你唔俾俄罗斯生存落去，你梗系结果就系咁啦，咁佢普京佢为咗俄罗斯重新强大，咁你任何一个国家嘅本身嘅民族国民一定支持噶嘛，呢个系基本嘅嘢。 唔一定噶，不过你继续讲系 啊，就我嗱，即系你，反正嗱呢种系有唔同嘅观点，一定系噶。咁但系你问题你就系逼到佢冇办法落去嘛？你而家你包括喺一般嘅俄罗斯人，佢哋本来喺呢个苏联解体嘅时候，苏东坡嗰时候，俄罗斯人其实大部分系亲美嘅，我去过几次，我都系感觉到嘅。 系 而家你去。你睇佢唱翻嗰、那個呢、這個二戰衛國戰爭時候啲歌曲，係全部一聲嘅，包括年輕人，包括小學生，唱翻佢哋當時二戰時候嘅嗰啲嘅當時嘅蘇聯紅軍嘅軍歌之類嘅，即係唔單止係咩中國經常唱嘅《喀秋莎》嗰啲啦，佢唱翻佢哋嘅咩《偉大的俄羅斯》啊，咩嗰啲歌，即係。實際上你我覺得好簡單嘅，你英國人咧愛英國嘅，中國人你愛中國嘅，你一個係基本嘅民族性同埋國民性，亦係好基本嘅。咁你當你呢個美國唔俾佢俄羅斯繼續生存落去嘅時候，咁佢啲國民咪親普京咯？普京話：我再攞翻一個強大的俄羅斯， 呢个系好有动力，好有煽动力噶嘛。 咁啊，只系冇脑啦。 呢个就 系 最基本。 佢自己都讲啦，佢自己讲冇脑。唔系，林昌兴 系 都系咁样嘅，即系作为俄罗斯嘅国民咧， 嗯， 佢而家有一个咩问题系支持普京咧？ 嗯， 佢叫冇得拣，佢冇得拣。嗱，殷志兴，你睇过佢国会嗰啲选举嘅比例？ 系 嗱，最大嘅党咧，当然系统一祖国党。 系， 因为咧呢个党咧系2001年， 嗯， 俄国嘅三个大嘅 党 啊，一个叫团结党， 系， 一个叫祖国党， 系啊， 一个叫全俄罗斯运动， 系， 呢三大党咧嘅。中派組織 是 即是呢三大黨左又不是左派又不是右派中派組織合併成為呢個全俄統一祖國黨嘅。 係啊， 咁佢就想有一個強硬嘅中央領導， 嗯， 使到佢即係佢啱啱分裂嗰啲痛仲喺度啊嘛， 啱， 佢想有個凝聚力， 係 嗰、那個凝聚力咧就係、是、民族主義， 係 啊，所以呢樣嘢咧， 同埋強人政治。 所以你第二大党、第三大党咩共产党啊， 冇啦冇啦，乜嗰啲湿湿碎 嘅。唔系你攞唔出一个政纲嚟同佢斗啊？你明唔明啊？你选举你都要攞出另外一种，你话普京唔得，你落台，嗰啲选民话 OK， 咁边个做咧？咁啊死啦，即刻口哑啦。 唔系你攞咩牌打？ 补充一个资料吓。 好啊好啊。 俄国共产党而家咧仲有180,000人，号称咧。佢實際咧係180,000人，號稱咧多嘅時候咧有500,000人支持， 號稱。 咁但係佢選舉裏面咧，佢有800,000幾票。咁你再睇翻一樣嘢， 嗯， 再睇翻一樣嘢，普京其實都係原來嘅俄羅斯或者係叫前蘇聯嘅共產黨。 係， 唔係佢已經係徹底拋棄啦。呢樣嘢咧，就你唔好話喂，佢以前係共產黨啊，佢而家仲有嗰啲烙印喺度啊，唔係嗰回事。 係 你睇佢嘅行事就唔係佢做嗰個克格勃間諜宗教嗰陣時唔係嗰回事啦。 你而家咧，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實際上咧，任何國家嘅領導人已經係冇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呢啲分別。只有一样嘢，就是民族，就是国家利益。如果你是为国家利益你战斗呢，你可以企得住。你不是呢，你就落台。 不是吧，共产党还是不忘初心的、哦、中国共产党。 但是没有搞世界革命嘛。 什么不搞啊，话唔搞啫，事实上面系有做嘢嘅， 系 点会唔做啊？佢起码系喺呢个国际上面，唔讲军事方面，只系讲经济制度方面，佢、都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嘅路、要大家都话唔系社会主义能够再救中国，而系中国能够救资本主义啊！喂，而家你冚唪唥都唔得，冚唪唥都 你而家就喺香港都想搞资本主义啦， 唔系 唔系搞社会主 义、香港直头系迅速跑步进入中国嘅大怀抱啊，大湾区、 祖国的大怀抱， 咁 系，唔系罗博士，对唔住，我想加把口啫，因为头先你讲到咧，即系话共產主義的問題，有一樣嘢你可以證明嘅，就係話呢個統一俄羅斯黨咧，即係普京呢個黨咧，你同佢結盟嘅其他黨咧，大部分係啲國家嘅右派政黨嚟。咁你仲講咩社會主義啫？即係例如呢、這個德國啦，嗰、那個叫做德國咩另類，即係 AL， 即係 FG 咁，即係嗰啲另類，即係右派嘅政黨嚟嘅。咁另外咧，仲有嗰啲咩卡薩斯坦啊、寮國啊、南非啊、阿塞拜疆新黨啊、亞美尼亞繁榮黨啊，即係嗰扎，嗰啲全部都唔係左翼嘅政黨嚟嘅，全部都係右翼嘅政黨嚟嘅。咁你就睇到其實即係冇理由普京仲信社會主義啊嘛。 佢冇話信 咩？係嘛？佢即係佢，但係佢信一樣嘢，就係蘇聯時代嘅所謂專制嘅權力。即係話所有嘅權利要集中喺中央。 不如話係沙皇時代好過啦。 沙皇時代500多年前 更加專制啦。1917以前都係啊。 所以咪變咗係即係根本蘇聯就係未試過一個叫做比較自由主義啲或者西方式嘅民主式嘅分權嘅一個政府咯。 呢個唔可能嘅， 係嘛？ 可能 嘅。即係佢根本佢個 即係傳統啊，就阻止咗佢能夠即係喺呢方面做得好。 嗱，你一個係克魯曉夫，跟住係博利耶利夫，跟住係就算係 戈爾巴喬夫， 係啦，佢都係一個人話事噶嘛。 咪就係慣咗咯，即係由沙皇時代一路經過列寧、史太林、夏普林， 冇辦法， 都係一人話事。咁你即係好難想像啊！即係你個國家經過成600多年。是咁嘅樣嘅時候，點樣去建立一個比較上即係開放啲權力嘅政府？ 你就話第二把手梅德韋傑夫都係佢啲僆嚟嘅啫嘛， 兩個成日交換噶嘛。 啊、 好啦，咁啊講到呢度，時間差唔多啦嚇，好多謝阿劉博士先。咁啊， 聽拜拜， 好拜拜。咁啊，一陣間咧就係阿基哥啦，那些年張偉基。咁啊，聽晚咧飛哥咧就請嚟萬玉麟同埋黃金城咧講講虎年嘅春聯。春聯啊，唉，咁啊，仲有一隻歌，林子祥嘅叫做《海市蜃樓》。咁啊，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留住你，留住你，难放手。